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821集，面具。跟着公孙几乎同时冲进来的还有小梁子，他冲到床边，眼巴巴地看小四子。 景儿， 展昭和白玉堂瞬间觉得很内疚，好容易小四子来睡一晚，竟然还做噩梦了。门外，赵普也打着哈欠走进来，身后跟着一群好奇的影卫。 做什么噩梦了？ 小四子终于是回魂了，看了看四周的大人，皱着眉头。 好多好多人。 神？人有什么可怕的？ 都戴着面具，可怕的面具。 面具？什么样的面具？ 小四子的脸都皱成包子了，似乎是一点都不想回想，伸手比划了一下下巴的位置。 嘴巴好大好大好大。 众人想象了一下三个好大是怎么样的概念，小四子继续拍胸口。 看着好邪恶的面具哦。 那些人戴着面具然后在干嘛？ 排着队走进山谷里，好长好长的山谷，他们手上还拿着东西，石头吗？还是木头呢？好硬好重的感觉。 这是什么梦啊？场面感觉有些诡异啊。 然后呢？你为什么一直跑啊？ 哦，他们一起走进一个山洞之后就再也没出来。我跑到山洞前边看了一眼，然后山洞里好像有什么很可怕的东西跑出来了，于是我没看清楚就逃走了。 众人都明白了，点点头。小四子戳手指看公孙。 爹爹，是不是我又看到了什么？我没看完不要紧吗？ 当然不要紧。 如果我胆子大一点看完了，你们就知道山洞里的是什么了。 几个大人彼此对视了一眼，摸下巴。小四子原来是想帮忙啊，看来这个特殊能力还是给小四子造成了不小的负担。 你说的那个山洞是你白天看到那个吗？ 嗯。 你睡觉之前不会是想帮我们看看洞里是什么吧？ 是有点想。 你不是说害怕吗？害怕你还想啊？ 那给你们找线索吗？ 这有吗？吃奶的年纪操吃肉的心。 展昭有些过意不去，拍了拍小四子的脑袋，公孙就把小四子抱回房去哄着睡了，留下赵普、展昭和白玉堂在喵喵楼里。展昭觉得他得找个机会让小四子别再操心案子的事了，不然以他那个特殊天分，指不定每天做噩梦看些恐怖场面，那不疯了吗？赵普轻轻啧了一声，到了桌边坐下，给自己倒了杯水，皱着眉头。 其实我晚上没怎么睡好。 你也做梦了？ 我总觉得那个什么恶虎岛有点古怪。 展昭和白玉堂也睡不着了，索性到桌边坐下，跟赵普一起喝茶。 哪里古怪？ 赵普把之前跟赵真谈案子，最后赵真突然转画风，很明显有所隐瞒的事情说了一下。展昭和白玉堂也觉得其中有古怪。 小四子说的面具是不是水怪的图腾啊？ 什么水怪这么恶心啊？ 以前出海的人最怕遇到风浪，仙空岛有一次好像是办什么祭祀，那时候我还小，就看到有几个戴着奇怪面具的人，其中有一个面具就是白色的脸，巨大的嘴巴几乎占据了半张脸，那面具的确有些恐怖。我当时问二哥那是什么，他说是水怪面具。 咦，水怪长这样吗？ 据说是某种象征，意思是跟海水一样可以吞噬一切，所以整张脸的唯一特征就是嘴大。这种活动兴盛于前朝，现在很少有人用。我二哥他们那次是因为找到了一艘古船要捞出来， 所以用古法祭祀。另外，那面具上的大嘴还意味着贪得无厌、穷凶极恶，总之不是什么好东西。 那小四子看到的场面其实是祭祀吗？规模那么宏大，这又是前朝习俗，莫非是以前的？ 有可能是前朝某种大型的祭祀吧，又或者跟陷空岛的情况一样，捞沉船前的祭祀活动。但是这种风俗其实失传很久了，只有一些好的船工知道。 祭祀？说起来，我小时候好像也见过祭祀。 有线索吗？ 我记得那一次是有几艘军船沉了，好像是遇到了台风。 赵普说着又去脱下巴，皱着眉头，似乎是想起了什么。 这几十年一直相安无事，总共就这么几艘战船，又不打海战，也没有海盗，大台风天的派出去干嘛？ 赵真该不会是因为这个事儿，所以不想让我查了吧？ 赵普忽然脱下巴，似乎是恍然大悟，展昭和白玉堂都睁大了眼睛看赵普。 我那次是从西北回来三天过节，不过皇宫里很忙碌的样子，据说是有船出海，所以要祈福之类的，挺隆重的。 你怎么那么多好像之类貌似，到底确不确定啊？ 哎呦，十几年前的事了，应该是赵祯登基前的一年。 展昭和白玉堂算了算，赵祯14岁登基，于是是他13岁那年。 那艘军船绝对不是去打仗的，而且当时的水军菜得不忍直视。据我所知，一起的还有很多艘渔船。 渔船？军船干嘛和渔船一起出海？怕有海盗吗？ 拉倒吧，那军船还没渔船大呢，就当时那点水军加点能看吗？我好像听我皇兄说过一嘴，说是去捕兽。 捕兽？抓鱼的意思吗？ 那我不知道，可是三天之后啊，我回西北前就听到消息，说是船沉了，损失惨重。 连渔船一起吗？ 具体我没细问，当时整个皇宫里气氛压抑，貌似很紧张，我皇兄心情也很不好的样子，我自然不能留在这里啊，连忙就回西北去了。但这件事赵祯肯定清楚，仔细想想当时的气氛和现在感觉有点像，总觉得哪儿不太对头。 当时和军船一起出海的还有渔船，确定吗？ 嗯， 那就比较好查了是吧？哎，你二哥那边会不会有线索？ 我已经写信去给他讲了刑天昊找到的事，估计这几天他就能赶过来，到时候可以问问。 白玉堂说话间，外头传来了打更的声音，赵普起身对二人摆摆手，示意早点睡吧。等赵普走了，白玉堂站起来关上门，回头就见展昭已经坐在床上靠着床头想心思了。白玉堂再一次感慨了一下展昭出神入化的轻功，走回自己床边躺下准备睡了。展昭伸手过去戳戳他脸。 玉堂，玉堂。 白玉堂抬眼看展昭，叫一声玉堂和两声玉堂还是有区别的。展昭连着叫两声玉堂，白玉堂听得尤其顺耳，特别那个语气。 你小时候有没有听过海难或者是海上的传说故事啊？ 嗯，听过一两个吧，毕竟岛上都是渔民。 展昭显然没什么睡意，白玉堂倒是有些困倦了。 有恐怖的没有啊？说一个给我听听。 白玉堂想了想，索性拖着侧脸跟展昭讲起了自己小时候听陷空岛一个老渔民说出海遇到风暴和漩涡的一段惊险经历。白玉堂这辈子也很少有机会这么连着说一个故事，正觉得自己其实也是能说不少话的时候，却听到对面展昭的呼吸均匀了。午夜愣了愣，抬头一望，展昭睡得正香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白玉堂的声音相伴，猫爷两片唇角微微挑着，越发像是猫唇了。白玉堂叹了口气，他大半夜把自己从很困说成了不困，倒是把展昭给哄睡着了。五爷知道展昭有心使坏，就想伸手过去捏住他鼻子把他弄醒，可手都伸过去了， 白玉堂看到了展昭的睡颜，不自觉地将手又收了回来。叹了口气，午夜盖好被子，抬头望着喵喵楼那螺旋形的横梁，发起了呆。此时皇宫内，春堂阁里，赵祯盘腿坐在一张桌子上，看着正翻箱倒柜的南宫记。 还没找到，慢死了。 南宫无语，赵祯就是光说不练的典范，他也不跟影卫似的还可以随意吐槽赵普，他从小到大都没跟赵祯回过嘴，最多劝不住了拿刀架自己脖子一招而已，不过人家是皇帝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赵祯打着哈欠继续催促。 啊，动作快。 南宫记只能加快速度，一个一个翻樟木箱，终于南宫发现了要找的东西，伸手到箱子里一把抽出来，是一个羊皮的卷轴。将卷轴交给赵祯，赵祯哗啦一声打开看了起来。 这个果然在这里。 那头南宫又翻了翻箱子，找到一样东西拿出来给赵祯看，赵祯看了一眼，脸上立刻出现了嫌弃的表情，说话的音调也低了几分。 又是这玩意儿。 南宫手上拿着的是一张白色的面具，本来普通的一张脸上莫名就有一张血盆大口，几乎占掉了脸部的一半，而就是因为这张嘴，原本看着很正常的眉眼就变得不正常起来，神情也是微妙的诡异，有一股说不出的妖气。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